风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风势逐渐缓和，日间干燥。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6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00点，升219点，成交金额733亿。跟着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288元，升8元；腾讯控股534元，升6.5；美团点评268元，升10元；嘉和生物新上市报28.3；小米集团21.65，升2.5；中国平安80.05，跌0.5；盈富基金25.02，升2.4；建设银行5.01，升3仙。京东集团305.4，升6.8；友邦保险79.5，升6.5。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英镑10.006，瑞士法郎8.453，澳元5.531，加元5.827，新西兰元5.114，欧元9.1102。每百日元对港元7.33。日经平均指数报23,422点，跌10点。港金现价报17,50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4.46美元，卖出1,895.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而家只是公主道过海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伦街一段车多繁忙。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近住北港，因为较早前有道路工程，而家入去西贡市中心方向仍然都是比较车多，车龙就排到万公窝路。咁出九龙的交通就回复正常。最后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渡船街因为水管急收，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灯打士街的慢线是封闭，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近啲，近啲，再近啲啲就得啦。这首歌所讲的心情应该很多人都经历过的，就是你很喜欢很喜欢一个人未表白，但是就很想拉近和对方的距离，想两个人的空间可以接轨。作曲编曲监制苏道哲，填词有黄伟文。今个星期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林欣彤《次元壁》。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喐一喐， 由 Radio Two 策动， 迎接香港1019 二台喐一喐。 哇，夜鬼嚟嘅，唔好要我喐啦！ 唔喐唔喐，梗系唔喐啦！ 你唔喐，我喐， 咁我算系喐定唔喐啊？ 我喐啊，喐得好劲添啊！ 新星新意1019，舞台喐一喐。 正想到前途，暂时没法拥抱。当快乐会消失得这样忽然，如世界也早给污染。每日仍旧有一天，明天无从得知发展。预计很多要事，现在每天竟可中分睡眠。然后发现变迁都算做磨练，原来毕业也可免。谁和谁分开坚忍，跟一再外等中可收到邀请多庆幸，尝试伤心得很，今晚交换下文，话题尚算吸引。当快乐会消失得这样忽然，如世界也早给污染。每日仍旧有一天，明天无从得知发展。预计很多要事，在每天竟可中分睡眠，然后发现变迁都算做磨练，原来毕业也可免。明明容貌已隔着片纱，若落泪亦要喝下它，电中多几格再问你好吗。到目前想起开心是几时，还是你我都竟已改变。昨日无用替孤单求医，然而今天自知自觉很少见面。现在每位一一都在面前，如若有着挂牵，不当做闲事，走隔空共你相见。明年同窗会不开于窗框里面，无法自然也亲身的去见。如再度团聚未算太惊险，什么都不概念。 开始两个钟的骚动音乐，他名字叫做陶毓伦，新歌歌名叫做《视像剑》。

成群行过台面，衣柜入面藏着花园心意，男孩常住于身边，梦要变真也没那样远，生命从未如乐园，也可靠我创造浮现，让那彩虹长桥无限伸展，飞翔日日云上表演，魔幻现实寻到双焦点，在我心房的黄色门里保存着未坐那火箭。天花上星星眨眼变烟花，口袋内史前一晚砸了那月牙，偏亏的让别人视为幻觉，我早知因此不惊诧，今天虽则长高了，墙上继续挂的还是我六岁的我，让那恐龙成群行过台面，衣柜入面藏着花园心意，男孩常住于身边，梦要变真也没那样远，生命从未如乐园，也可靠我创造浮现，让那彩虹长桥无限伸展，飞翔日日云上表演，魔幻现实寻到双焦点，在我心房的黄色门里保存着未坐那火箭。自由到指尖，不由旁人沉没相选，一人同行行进卡通片，在我坚持的黄色门里珍藏着自制那冠冕，窗纱外小佬给我送枝花， 最后呢句歌词就是说，希望你都看到我心目中色彩缤纷的世界。你知容祖儿作品名称叫做《黄色大门》，穿过这里的大门有这一个的世界。 他逼真的恶好紧张，他见闻的交往规则，他绷紧的脑部何时有烦恼场，你可知这个地球上有千亿种怪异模样，发出酒馆照着迷幻高惆怅，雪国里那雪就心奇香，这国里法国有麻瓜演奏一场，今宵我这岁数爱幻想，你却变作顽石心不知痒，陪我迷上风云，越过还变新娘， 是假的，到底怎样变明了？假使根本搞不清，就别要再求神确认。 来自林家谦新嘅呢只嘅派台作品《特伦斯梦游仙境》。至于喺三点半钟之前咧，同样都系一个童话做主题嘅一首嘅新歌，佢哋系 Perse。今次 featuring 嘅有 Serenity， 有新嘅呢只嘅派台 single《粉碎糖果屋》。 你正在。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位于葵涌石荫路的残疾人士院舍木保之家有职员表示，由于院舍内有多于一宗的新型肺炎确诊个案，需要撤走院友。而将军澳的加密主恩中学证实，校内一名学生确诊新型肺炎，学校今日和明日停课。校方表示会根据教育局和卫生防护中心指引，彻底清洁校园。黄竹坑深湾道一个地盘下午大约1:50有墙身倒塌，一名男工人被压住并陷入昏迷，救援人员到场拯救。九龙塘宣道小学一名教师被指有计划地散播港独，教育局取消该名教师的注册。全国政协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表示，如果该名教师的犯事时间发生在今年7月1日之后，已经是触犯了港区国安法，教师、校长都要以国安法伺候。梁振英接受民建联立法会议员葛佩凡在社交专业访问的时候表示，有必要公开犯事教师的资料，以免其他教育同工蒙受不白之冤。他促请宣道小学公开被除牌教师的身份，如果家长教师会知情，亦都应该公开该名教师的身份，否则有可能要吃官司。梁振英又认为将教师除牌并非批斗，教师犯事要受到批评和惩处，他又呼吁家长和学生举报有问题的教师。九龙塘宣道小学一名教师被取消注册，进步教师同盟成员吴美兰表示，教育局的决定对业界造成很大影响，形容是香港式文革。该名教师选取了香港民族党作为教材，带出言论自由，反问是否全部选材要歌颂祖国才合适。他又質疑為何局方跳過口頭警告、書面警告和停職調查等等，而直接作出最嚴重的懲處，亦都完全推翻涉事學校所做的調查報告。學生組織教育野成員鄭家朗表示，相信教育局的清算會陸續有利，希望局方聆聽學生意見，不要讓學校成為政治角力的地方。立法会议员许智峰认为，教师投诉机制应该彻底改革，今次事件是借政治操作打压教师，是对整个教育专业的污蔑。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风势逐渐缓和，日间干燥。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4,198点，升217点，成交金额793亿2000几万。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288蚊，升8蚊；腾讯控股534蚊，升6.5；美团点评267.6，升6.6，系升9.6。嘉和生物新上市报28.25，小米集团21.7升3毫，中国平安79.95跌2.5，盈富基金25蚊升2.2，建设银行5蚊升2仙，京东集团305.4升6.8，友邦保险79.5升6.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日元105.89，瑞士法郎0.917，加元1.33。英镑兑美元1.292，欧元兑美元1.176，欧元兑美元0.714，新西兰元兑美元0.66。日经平均指数系报23,422点，跌10点。港金现价报17,50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2美元，卖出1,893.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柳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 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咧，由于较早前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虽然离开咗，咁但系狮隧嘅沙田入口而家交通比较繁忙，龙尾喺世界花园。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近住北港咧，较早前系有道路工程嘅，咁虽然已经系清咗场，咁但系入西贡方向而家仍然系比较车多。最后提提大家，喺香港仔嘅田湾街，咁就系港岛南区田湾街咧，因为爆水管，田湾街近住明爱社区中心一段嘅慢线仍然系封闭，部分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6.8至96.9 人的互助互爱反而就发挥了最大的作用，就有如阿 Jam 的这首歌一样，去帮这一班的平凡天使打打气的。 此刻风雨里，可惜有你的坚持，你带来的笑容，有天会带来雨后的彩虹，世界因为你在痛里有感动。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旁边咧又系喺佢嘅嘉民新公司嘅记招上面咧，都姐系形容佢为香港人嘅集体回忆啊！佢系郑欣宜啊 ！Hello， 大家好，Eric 你好， 你好啊！集体回忆 都好似几系， 几系啊？其实，但系你都 同埋，我觉得好特别嘅系因为因为我而家呢一首新歌咧，我哋系用大人嘅儿歌去包装佢啦。咁跟住咧，好似有少少翻去我嘅草根咁样啊。因为我都系唱儿歌出身噶嘛。咁儿歌就正正系我哋呢一代嘅集体回忆啦。 哦，所以大人嘅儿歌，但系咧，因为嗱呢一首叫《小夜灯》啦。咁我嗰阵时，譬如系睇个歌词嘅时候咧，我觉得因为如果我哋感觉好似好欢乐啊，好欢欣啊咁样噶嘛，咁但呢首歌，我觉得个底蕴里面系有少少嘅愁绪，真系你长大，你可能会面对到嘅一啲嘅处境咁样样噶。 都是的、嗯、其实我一收到何珊啦，他是作曲人啦，我收到他首 demo 的时候呢，我已经觉得很有画面的，同埋是很有一种感觉，是带住过往的失望啦、 嗯、 或者甚至乎是身上面带住之前的伤痕啦、 嗯、 但是呢是会 keep 住向前行，是依然有希望、 嗯、 依然好勇敢地继续行自己要行的路咁样咯。即我自己录的时候呢，我会觉得是佢分咗人生几个阶段嘅，由好细个开始你未必懂得珍惜或者欣赏你身边嗰盏小夜灯，但是你无意中你是好依赖佢，好需要佢嘅。咁跟住到你大个啲啦，你开始知道，可能十几岁嘅时候你开始知道啊，係喎、哦、原来呢一盏小夜灯喺我生命里面係咁重要㗎喎、哦。咁跟住去到人生再另外一个阶段呢，就可能係我要开始变成别人嘅小夜灯啦。咁样咯、 啊、，OK。但我想话咧，嗱，因为呢首歌你唱紧嘅时候咧，你心入边有冇谂住一个特定嘅人project 嗰种嘅情感喺中间？ 系啊，好得意噶！我呢首歌咧、 嗯， 我 show 俾我身边啲朋友睇 MV 或者听首歌嘅时候咧，我发现每一个人谂起心里边嘅嗰个小夜灯嗰个对象都会系唔同噶、哦。咁、 嗯、 我自己咧，我录紧嘅时候就系谂起我嘅婆婆啦。 啊 但是我发现呢会变的。即可能有阵时我会想起、哦、我个 best friend, yeah, yeah, yeah. 或者我会想起一啲社会发生嘅嘢咁样，即我、哦、可能见到一啲好人咁样，跟住就会想起佢哋咁样。咁好得意嘅，所以我哋个 MV 呢都特登係用呢一个 animation, 用动画去处理。 Yeah. 即希望唔好收窄个想象空间，我希望听呢一首歌嘅朋友，睇呢一个 MV 嘅朋友，可以真係有更多嘅想象空间去摆佢哋自己心目中嘅小夜灯入去囉。 但係有冇收到一啲係你身边嘅人同你讲、yeah. Joyce, 呢首歌令我諗起你呀、 啊、 咁样。 啊 啊，点啊？ 又冇喎、啊，我要努力啲啦咁。 因为我哋话斋，其实有一种成全嘅意味，而譬如一个歌手，咁其实你嘅作品又好，你本人都好，其实某程度上你都系 convey 紧某一种嘅力量，可能俾听紧你歌嘅人。 嗯 都系 你好 sweet 啊 ，Eric， 我唔惯啊， 要 mean 翻啊个人啊， 系咯，点解你咁 sweet 啊对我？ 但呢个系真噶、哦，即系我谂，譬如尤其是因为呢首歌令我即刻谂起就系你对上一 plug 嘅叫救命歌啦， 系啊系啊， 好似中间都有一种嘅关联，即系嗰种 energy 啊，即系或者嗰种嘅 message 都有少少就系、 是、都有少少嘅，我觉得小夜灯系好似更成熟了。嘅一種感覺嘅、嗯，即係如果比起救命歌嘅話，但係你咁樣講起都似，好似佢哋係兄弟咁樣咯。 耶係啊， 都幾得意嘅，因為尋日啊， 嗯， 係咪定前日咧？藍奕邦咧，佢係寫救命歌嘅詞嘅人啦。係 啊， 咁咧佢打俾我，佢話佢好中意小夜燈咯、 啊， 跟住佢仲問我我可唔可以攞你嘅？同意你嘅 approval， 我好想去翻唱呢一首歌咁。我话梗系得啦，傻瓜嚟嘅，系咯。 OK， 咁咦，有多样嘢可以期待一下喎。咁林奕邦演绎你呢首歌嘅时候，嗰、那个 energy 功力量又系点样样嘅咧 ？Yes， 睇下佢嘅演绎如何。 难归你了，再天天给我去点灯。难归你了，再天天给我退黑暗。拨去摇，拨去魔，让我每一晚睡也安心。未记得为你心残留一格热能。从此我会应不斗星自制街灯，从此我会自己哼歌面对黑暗，是我不愿变高，让这个职责十倍艰辛，直到守护我的犹如因爱被困， 暗黑微星收光，到这里方心交给我，原谅曾次数牺牲你来教导我。明天我要为错局错言去点灯，明天我要为天底一切退黑暗，未了的让我追，愿你这一晚睡也安心。若世间未够光，弘扬这铺后花，暗黑你醒守过，到这里方心交给我，原谅曾次数牺牲你来教导我。你可以放心去吧，放心去吧，放心去吧，放心去吧，不要害怕去找那相知而动思之而世仙女而不星星，那便做你的家。我请你安心去吧，安心去吧，安心去吧，安心去吧，别担心我，记得你，我不会太差。暗黑微星走过，到这里方心交给我，原谅曾次数今天我来撑起我。 但我想知啦，譬如咁，今次你录呢一首歌嘅时候咧，咁你同阿何山嗰个嘅 chemistry 又如何？你觉得？ 哇，咁阿、何山就系由我其实我未出女神之前，我已经同佢合作咗，拍咗一个广告嘅，佢系负责搞嗰首广告歌嘅，跟住就去到我哋一齐做女神啦，系啊系啊， 哦 ，OK， 咁跟住就有一个女神嘅呢一首歌，佢系做监制啦。 Yeah. 跟住之後就我好似每一個大型 show 都係佢做 MD，去做音樂總監。咁所以中間我同佢又喺麻雀桌上面啦，又係成日會見面嘅朋友啦。咁就真係變成好好嘅知己啦，其實。咁所以喺我哋錄音嘅過程呢，唔使講好多嘢㗎。一兩個字我就已經明咗佢想我點樣做啦。 Oh. 譬如在录音的时候，在第一段他说Joyce 公主一点 啊。什么话公主啊、 哦、公主公主啊。 是、 okay,。跟着他说其实整首歌都可以想想一些不同的公主。跟着我、啊、哦我明了。跟着我就看第一段，我就想 ,OK, 我是灰姑娘，我在做紧地。 因为难为你难为你了，在天天给我去点灯。 冇错，嗱，虽然我喺度做紧地，但系我都我 appreciate， 我都有屋住啊，我都有饭食啊，咁样。咁跟住咧，第二段，佢就话：Joyce， 你试下谂住系同啲雀仔唱紧歌。我话：哦，白雪公主。佢话：系啦，系啦，系啦，就系嗰种啦。 从此我会自己哼歌面对黑暗。 系啊，跟住佢就话：到第一个 chorus 完咗之后咧，就系、是、明天我要为初谷初现去点灯呢一段咧，你就 系 跟住佢噏唔出嗰个公主嘅名喎，佢话咧 Elsa 个妹啊，我话我、oh, Anna， do you want to build a snowman？ 明晒咯。就是咁样啦，跟住 bridge 嗰段咧， 你可以安心去吧，安心去吧，我就是 Elsa 咯。你听唔出咩？你冇理由唔听唔出噶 ，Eric。 Let it go。 系啦，系咯，安心去吧。 系 放手咯，你 let it go 咯，放心咯，放手啦。 你呢一个解读完之后咧，我对成首歌成个嘅了解或者个 interpretation 喺脑海入边个 imagery 即刻好唔同，好 Disney 啊！但挺好的，即有这种即大家这么、互相好了解的 language， 大家沟通的好呢，这件事是很正的一件事。 好有默契，其实真的很有默契，都很开心的其实。因为其实如果大家有留意开何山写的歌呢、他写开的东西不是好像小夜灯那样的，他是电子夜人夜多的嘛。 是啊。 是啊，咁所以喺佢身上可以攞到一首喺我心目中觉得係好 pure 好纯嘅一首歌，係好难得㗎，同埋我觉得佢真係写得好叻囉，小夜灯呢一首歌。 哦，你有冇问佢呢首歌当时係几时写咗嘅歌嚟㗎，定係今次？ 梗係知啦。 咁你就快啲讲啦。 佢系大概两年前写好嘅，咁嗰段时间咧，佢自己经历紧一啲嘢啦，咁我就佢就成日都会揾我一齐去倾偈啊，摸下酒杯啊，倾心事啊咁样啦，咁喺嗰段时间咧，佢就逼自己写好多歌。因为佢唔想諗啲唔开心嘅嘢，佢就逼自己写多啲歌。跟住佢就有一日呢就冇啦啦话喂我写一首歌。跟住我系咩咁我心里听我话好啊。佢系好冇味啊咁嘅。跟住佢 send 咗俾我听之后呢，我就同佢讲话，我都有问佢㗎，系咪因为你唔識得點樣用字去表達，所以你就寫咗呢首歌。 Yeah. And then 佢話 ：Yep, you are right, you know me 咁樣咯。所以係好靚嘅，我覺得呢一件事有好多嘢係真係我自己都發現，尤其是喺今年面對咁多，大家都同時間要面對咁多唔同嘅嘢嘅時候，發現有好多嘢我唔識得點樣去表達，我唔識得點樣去用字去講出嚟。 Yeah. 但係音乐就是一个最 universal 的一个语言，是个个人听到都会得到那种感，即是都会明白那种感觉咯。 所以我刚才就说呢，即是这首歌呢，咁可能係每個聽嘅人嘅時候都會諗起唔同嘅人啦。咁而譬如都講就係，譬如過去呢一年可能大家都經歷好多唔同嘅 hardship 啦，即係世界係點，大家工作環境諸如此類都好啦。咁但係有樣嘢我就係覺得，譬如 as 一個 entertainer， 即係有陣時我睇到你嘅 IG 嘅時候呢，我都覺得咦你係好盡量去 deliver 一個叫做係 cheerful 啲嘅，即係你知你拍好多唔同嘅嘢呢喺 IG 上面而家。 係。 咁我覺得喺呢個 hard time 入面，你亦都令到大家有少少嘅微笑可以是带得走的咁样。咁呢个我都系你 我好开心你有留意到呢一样嘢，亦都好希望大家睇到嘅时候会明白我嘅出发点咯。因为其实好似我正如头先我讲咁样，有好多嘢我唔识点样去，我唔识啊，我唔识讲啊，我亦都觉得我冇乜资格去讲，或者去点样去安抚你，我真系唔识。咁但系我嘅工作我就系一个娱乐家，我是一个 entertainer，所以希望我可以做多啲嘢出嚟，系可以你睇或者听嘅时候，你就可以摆低你嘅烦恼，摆低你要面对嘅嘢，喺短短嗰几分钟嗰首歌里边或者嗰一条片里边， yeah. 你可以放轻松，可以笑一餐，或者可以释放你嘅 emotion， 跟住之后再继续努力去面对你要面对嘅嘢咯。呢个系我嘅责任嚟噶，我觉得。 咁同埋我最中意就系你，因为你个 hashtag 咧而家叫做 Joyce is Moist 啦。 系啊。 咁呢单嘢我系觉得，哇， 好曳啊！ How moist is Joyce 啦，咁样你自己拍片都有研究呢单嘢，咁你 IG 上面自己解答呢个疑难啦。我哋都系音乐访问嚟嘅，咁喂，但我想知啦，嗱，咁而家转咗新公司之后啦， 咁又係第一 plug 啦，叫小夜燈啦。咁嚟緊問下 Joyce 你嗰個嘅音樂上面個計劃會點樣 咧？哼，你想知咧？ 係喎。咁点啊？ 我都好想话俾你听啊， 但 系我觉得我应该卖个关子咯。 系， 但系我系好开心，我能够加入环亚呢一个大家庭啦。 系， 我可以讲嘅系佢哋好锡我。 嗯， 我签咗约大概两个月到啦，喺、短短呢两个月时间里边，我觉得好被照顾，好被听到啊。 系。 你明唔明呢种感觉系有几咁重要啊？你听佢愿意听我，同埋佢听到我讲乜嘢。咁、所以嚟紧咧系会有一啲好开心嘅 project 嘅。咁大家要密切留意啦。 喂，嗱，咁而家就听咗 Joyce 你嘅呢首系新歌啦，叫《小夜灯》啦。咁同埋即系我觉得，如果譬如呢一首歌令到你可能系听嘅时候谂起某一个人嘅时候，即管就打个电话俾佢又好啊 ，text 佢又好啊，见下佢又好啊，咁样啦。即系过咗一段都几个月，大家都好难相见嘅一段嘅时间。咁我觉得可以系有个后续嘅 action 位嘅咁样咯。系啊，咁同埋个 music video 系好 poetic 嘅，我觉得。阿庄少荣做呢个 MV 嘅 director 啦，咁样。咁啊，期待你嚟紧嘅新嘅音乐嘅 project 咯。 好啊，多谢你 ，Eric。 好啦，咁啊，继续听佢嘅歌，同埋去睇佢嘅 IG， 好好睇，我真系觉得非常之 entertaining 啊。OK， 今日多谢晒阿 Joyce 郑欣宜 ，Thank you， 多谢， 拜拜。 梦在仰望，谁又会像你高贵上殿堂，评判直大家一年不丧望，任意望。权杖已在你手里在发光，何用他欣赏你的好看？标准的审美观跟你碰撞，控诉你未符俗世眼光。你既自然闪亮，没有说谎。为什么需要世人饶恕自信逼迫？不要低头，光芒会掉下来。你是女神，不要为俗眼收敛色彩。不要讲和，威严会碎下来。你是女神，不要被下家的化妆。选美是个很小的舞台，你满载大爱。 望，再仰望。 谁又会像你像我高贵上殿堂，评判直任他一念不撞，望任意望，如若你累了倦了，快学着我讲，人类看不起我都好看。 7.5，美团点评267.8，升9.8。嘉禾生物新上市报28蚊。小米集团21.7升3毫，中国平安79.95跌2.5，建设银行5蚊升2仙，京东集团305.6升7蚊，盈富基金25.08升3毫，友邦保险80蚊升1.15。跟住部分港股，跟住系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英镑10.016，瑞士法郎8.46，澳元5.535，加元5.833。新西兰元5.116，欧元9.1172，每百日元兑港元7.32。日经平均指数报13422点，跌10点。港金现价报1750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4.28美元，卖出1895.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系排到去接近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啦系理工湾位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在东山台，而家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比较繁忙的。黄泥涌峡道和大坑道去港安医院回旋处都是比较多车一些。另外在南区浅水湾道跟住门牌110号对开，来回方向都是挤塞的。两边的龙尾分别就是中坎角道和南湾道回旋处。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接近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另外新界方面，西沙路近住企岭下老围那段来回方向稍微多车一些。提一提大家，渡船街仲是做紧水管急修工程的，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登打士街的慢线封闭了，揸车朋友经过时候请小心。最后卫生署提提你，揸车揸得耐容易周身骨痛，泊好架车落车喐一喐松一松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喂，豪仔，你老婆点啊？ 唉，呢铺要彻底放弃啦。 哦，咁你要同佢保持安全距离、啊。 死佬，你唔要我呢个老婆啊？ 啊，唔系啊，老婆，我系讲紧我哋嘅爱车嗰个老婆啊嘛。 咁保持距离同埋彻底放弃边个啊？ 太太啊，换胎工序系咁噶。 你唔好嬲啦，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重型车辆要换胎，做齐安全，咪贪快。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上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第二季嚟啦！ 集温情、搞笑、科幻、悬疑于一身嘅广播剧， 有咁复杂咩？有悬疑科幻咩？ 有冇都好啦，总之就剧力万钧，无与伦比啦！ 讲有咩用啊？准时听就得啦！ 记得留意星期日朝早8至10。 香港电台第二台，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做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报复式咁样听呢只歌，当系去咗旅行咧。 不知我想快乐，边人觉得不快乐？如果最终不相信，如果其实你也知你想渴望，偏了变得不渴望，郁结太多解释已无多。碰过都市的跌宕，穿过每天的口角，离开也许只因拒绝冷漠，还是记得必须继续找。 他会以发泄来形容今次的作品的，除了是因为疫情底下和大家一样没得去旅行之余，还是因为他去旅行期间会以周围行来放低歌词中所讲的负能量。 谁单身也都想快乐，偏更觉得不快乐，负担太多只好有时释放。 作曲编曲吉新风，填词周耀辉，监制廖志华，上榜四星期未必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一位，洪卓立我们都想旅行。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骚动音乐嘅，你好，严琼。 Hello Eric， 翻嚟啊！ Hi， 我问下你先啦，中唔中意咧？即系睇 live 表演啊，大大小小嗰种音乐会都好啦， 都中意嘅。 未问完噶， 哦系。 中唔中意睇嗰啲大大小小唔同嘅音乐会？ 系 有人喺上面求婚啊！即系可能系歌手、乐队成员或者系歌迷特登 set 咗个惊喜环节，呢一种求婚嘅过程喺台上 嘅。咁歌即系如果系嗰位歌手啦， 系 啦，即系佢本身系呢场专场演唱会嘅即系嗰个人啦。咁或者佢嘅乐队成员，我觉得 make sense 嘅。 系 歌迷，我睇过有一个 show 真系有歌迷求婚啊！ 但是个歌手帮他策划的，即是可能啊，我女朋友很喜欢你的歌 了。我就有一种原味啫，咁样咯。 不 是啊，因为他拖得太耐了，搞成两三个字，你想怎样啊？ 你个原味啫，好像是讲人家段感情。 不 是。你是讲这个仪式， 即是我觉得是啦，是啦，即是好像搞了很耐，然后你在红馆入面，跟住就全世界就等着你一个，跟住你又丢条柳铃，跟住然后他又不知道是不是，咁跟住之后又大家又话要起哄，又话要咩嘴他，咁然后跟住我觉得点啊？我入埋嚟，我唔系嚟饮啊，唔该，我唔识你噶，你嘴唔嘴关咩事？我俾钱嚟睇个 concert。 你冷静啲先， 咁样样咯。 等先，但系点解可以搞咁耐？搞咁耐都少有、啊。 因为其实咧，尤其是你嗰阵时候，譬如你有一个专业嘅 MC， 咁佢会识 Q 嘅流程啊嘛。咁但系有阵时个歌手佢未必系做惯呢样嘢，咁但系可能如果群情汹涌，跟住你嘻嘻含含咁样，咁佢可能又会有少少就系、 是、害羞啊。 喂，唔系啊，即系佢可能话咁咪去耐少少咯，咁搞下搞下就搞咗好耐咯。 哦， 系啦，咁样。 其实我冇睇过香港歌手喺舞台上发生呢啲事，系有冇咧？ 香港歌手都有，咁 Eric Kwok 同Eric Kwok 嗰阵时都系即刻结婚噶。 我知道我意思是帮歌迷搞啊。 我睇我唔记得系边个啦，但系系求婚唔系结婚。 系啦，因为但系其实 Even 我系见过台湾歌手喺香港帮香港歌迷搞。 哦、啊， 我唔记得，好似梁静茹咁，你知佢都系唱情歌，即系非常之好噶啦。咁你就话啊，有个男歌迷佢女朋友就中意咗梁静茹好多年啦，咁样咁于是乎特登设计咗呢个即系环节啦，咁样。咁其实咧，我系即系细细个开始已经好黑心噶啦。 系， 因为我成日觉得咧，系我好中意睇呢啲啦。但我成日会觉得呢一种嘅应承有一种群众压力嘅应承， 系噶， 即系全场都喺度一齐话嫁俾佢，嫁俾佢，嫁俾佢咁样。咁但系其实我好想睇个女仔会唔会拒绝啊？即系同佢讲话，我 sorry 咁样啦，我未 ready， 或者我觉得你未 ready， 或者做咩咁样拣嚟，即系呢一种啦，咁样。咁当然唔会发生啦，我相信。 我睇過 YouTube 嘅片有呢啲 case 咯。 啊，即係喺外國歌手嘅演唱會上邊， 總之大街大巷又搞咗一大壇嘢出嚟，但係最後對方係真係 say no 嘅咯咁。 哦， 計錯數咯，呢啲咪就係。 即係佢唔知道個女仔想要咩咯。我聽過一啲咧係即係有好多人喺度，咁啊唯有現場應承。但係當係啦，即係得翻佢哋兩個嘅時候呢種咯。好啦，咁嗰個 即係費事落你面啦。係 啦 ，OK 啦。 就算我唔嫁俾你，你都要繼續好好生存。 係啦，咁樣樣啦。 係啦，咁今日其實講嘅呢個故事，我真係好耐冇見過呢個景況啦。係，就係其實歌手喺台上求婚啦。 哦， 咁講今日介紹係翠樂團，其實都同佢哋新歌有關嘅，因為翠樂團今年算係出道第十年啦。係，咁但係你知道其實二千年好多人出道啦，即係譬如孫燕姿啊、S.H.E 啊嗰啲都係。咁但係其實今年都冇可能做到，即係20年啦， yeah. 完全做唔到所謂咩出道20周年嗰啲紀念音樂會啦咁樣，所以好多人都其實幾。個心都幾噏住嘅咁樣啦，咁翠樂團咧就十周年啦咁樣，咁之前都喺台灣有一個即係開放俾公眾想同歌迷一齊慶祝嘅十年有成咁樣嘅一個音樂會嘅儀式啦咁樣，咁嗰個主題咧就叫做我在黑暗的盡頭等你，咁都同佢哋嘅新歌歌名咧就叫做在黑暗盡頭咧係有啲關係嘅，你聽到。咁其實呢首歌，我覺得係一首好 warm 嘅歌嚟嘅。首先就係喺黑暗嘅盡頭，我會等你啦。係，同埋喺黑暗嘅盡頭係咩啊？係光明咁樣啦。 Oh, okay. 即係我覺得擺喺2020年都係有佢個意義喺度嘅咁樣啦。咁喺十週年個演唱會上邊咧，最後一首歌佢哋就係唱咗呢一首歌。 嗯， 喺黑暗的盡頭唱完之後，咁個男主音咧 係。 就同個女仔求婚，即係女主音，啊、即係一對嘅情侶啦咁樣。咁我都覺得係好感動嗰樣嘢。我睇咗個短片嘅、即係個男主音，哎呀，我真覺得好浪漫啊！啊即係就講話，其實呢一首係一首情歌。 嗯， 喺黑暗嘅盡頭就係你同我， 啊、 可唔可以嫁俾我？係、啊。咁於是就跪地攞咗戒指出嚟就求婚咁樣。咁然之後我就覺得其實成件事咧，你睇翻嗰個短片咧，你 feel 到大家嗰種慌亂啊。 嗯。 第一就係因為其實可能喺自己十週年嘅演唱會上一個咁嘅驚喜咧。 嗯。 喺未攞戒指出嚟之前咧，那個女仔已經有一種好激動嘅感覺啦。 係。 跟住所以當個男仔攞咗戒指出嚟之後，就更加地啊慌亂啊，係戴左手定右手，係戴邊隻手指㗎咁樣，即係嗰種好實在、好真實嘅慌亂咧，就令你覺得。有啲有趣啦，咁當然都有好多嘅感人喺度啦。咁其實開頭嘅時候，我聽呢首歌，我覺得我曾經以為佢一首好簡單，唔係好簡單，我意思係好純粹嘅打氣嘅歌。 嗯， 因為的而且確可能2020年對好多人嚟講啊，都係一個黑暗嘅過程啦。 都係㗎。 咁所以好多人點解咁期待新年倒數，即係梗係覺得2021年就會好翻啊咁樣。咁好似大家都喺度等緊嗰個黑暗嘅盡頭。咁於是乎，老師話：呢首歌可能係打氣咁樣啦。咁、但係當個男仔去解釋嘅時候，佢話其實呢首歌就係一首求婚歌。佢、就係想攞呢一首歌嚟求婚。呢十年感謝呢個女仔喺自己身邊，陪佢度過咗咁多嘅黑暗。兩個人手拖手去行去黑暗嘅盡頭。歌詞當中有一句就話：會唔會遇到一對手可以令你覺得甘心無憾？佢話就係呢一對手咯。 哦， 係啊，我都突然之間覺得呢首歌喺我心目中有個份量。咁你見到 YouTube 下低好多人留言都話：哇，我都要用呢首歌求婚咁嗰啲。 係咯，幾好啊！因為我就咁睇嗰啲歌名就咁聽嘅時候，我覺得、哇，好似係無止境嘅黑暗喎、啊。 我明。 系啊， 因为其实都系嘅，嗰首歌 为咗你，我愿意步入呢个恋爱嘅坟墓咁样样， 好黑心啊，真系。但系呢首歌嘅意思好好嘅，喺黑暗嘅尽头会系光明啦，同埋会有一个值得你等一生嘅人等紧你嘅咁样啦。 系， 系啦，简尼亚翠乐团嘅呢首新作品，歌曲名称《黑暗的尽头》。 唱完一生的不舍，还是会有一句话能够说完二十岁的躁动闷热，有没有一个人能够永远抱得紧紧的，或是会有那一天 双手交给我，把眼泪交给我，让我在黑暗的尽头里和你一起脆弱。别害怕低下头，我会在你身后，为你打破所有的枷锁，直到你真的了解自由。是你和我一起走， 虽然是一首求婚歌，但它又真的不是很传统那种很甜啊，都有少少得底。我真的讲黑暗的尽头。 是那中间过程都是有一些黑暗在当中。但我觉得这种其实真 的。长辈不明白的这样。做个 Big Band Version, 长辈就不明 白。长辈就觉得哎呀乜咁伤心的结婚开心东西来的嘛，快点打多下鼓啦。哎呀我真的很适合做长辈，真的不得知。 你当然对了。 是 你是很多人的长辈来的。 是啊，大奶奶我是。 是啊。 是啊。跟着之后其实这首歌呢，我自己觉得呢更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你很难相信呢会有人想写一首这样的歌去求婚，就是好像我们刚才说的，因为都有一些些地的元素在当中。但我刚才就是想说 我反而之後當佢話佢決定攞呢首歌嚟求婚嘅時候咧、嗯，我反而理解咗，因為呢個先係你真實嘅嗰種生活嘅狀態噶嘛、嗯。因為其實我幫我身邊好多嘅 friend 求婚啊，或者結婚幫手嘅時候，我都覺得嗰個婚禮或者嗰個儀式咧，令我有一種發緊夢嘅感覺。就我都知道你哋個平時幾成嗌交噶啦，我都知道個女仔幾不滿個男仔噶啦，係、 嗯、 多苦惱噶啦，即尤其是即都係嗰句啦，2020年係多愁水噶啦。咁但係。呢啲嘅苦恼同埋呢啲嘅愁绪，系真系因为生命当中有一个人，佢、 嗯、 会同你一齐行过去、 嗯， 你更加有信心我行到过去咯。喺唔好当中，佢帮我加咗啲好嘢嘛。即系呢个系我嘅理解咯，我觉得。 嗯，哇！我系听到严琪爱情观啊， 我好希望有人系真诚地去赞赏呢一句嘢咯。 哇！ 好啦，今日你想介绍咩歌呢？哇！ 喂，嗱，头先阿琼讲呢首歌，即系讲黑暗嘅尽头啦。咁、嗯、佢就一首歌入面就呈现到呢一个嘅想象啦，咁样。咁咁要讲阿冯允谦啦。 点啊？ 系啦，咁啊，佢上一 part 叫《地球来的人》啦、 嗯， 咁其实你听得出就系讲紧就系、是，喂，面对住即系好多唔同嘅灾劫啦，咁样，咁你究竟选择有得选择你离开，咁、嗯、你会唔会拣呢？你都上到飞机啦，你会唔会选择就系落翻机，去到留翻喺呢一个地方咁样样咧？咁、嗯、你已经见到佢系营造咗，即系填词系黄乐仪啦，咁佢就已经系营造咗一个真系好末日嗰种喂黑暗嘅气氛，好沉重嘅咁样。咁然之后你都会谂啊。咁呢個故事繼續延續可以點咧？咁究竟嗰個當事人究竟佢會點選擇咧？或者呢一個方向即係成個音樂繼續鋪排落去係 happy ending 啊？定係一個 sad 嘅 ending 咧？咁樣好啦，咁然之後佢就有新嘅一首嘅派台嘅作品啦、 嗯。 即係都係有少少嘅感覺、就是，就係係嘅，經歷咗好多唔同嘅歷練啦、 嗯、 挑戰啦，諸如此類。佢嘅新歌叫 A New Day， 新開始。 系啦，即系去到最后就系话，喂，总会好嘅， 诶、 嗯，呢时你要相信总会好啊。如果你就系觉得都唔会好噶啦，咁、嗯、你点样继续行咧？咁样，咁今次就系、是、冯允谦啦，同埋 T-Rex 一齐去到填词嘅，系啦，咁啊都 make sense， 因为咧冯允谦把声就系、是、你知啦，佢好擅长做啲好 warm 嘅感觉， 系 啦，即系笑住同你唱歌，你直听到把声系笑住噶嘛， 令你觉得人生有希望有阳光。 系啦，咁而 T-Rex 你见到佢其实so far 譬如佢同吴林峰啊、许廷铿啊、嗯、去到合作嘅时候，你都听得出佢嘅歌词系有一种嗰啲系好贴地嘅一种嘅力量嘅，系、 嗯、 啦，即系唔会好你哋加油啊，即系唔系嗰种， 可能都关乎佢本身做社工事咯，系咪啊 ？T-Rex 唔系做社工， 我哋嗰阵时 吴林峰做社工，吴林峰系社工出身 ，T-Rex 好似唔系 ，T-Rex 系咩？ 我哋嗰时同 T-Rex 倾过偈嘅时候，好似都系 佢都系社工噶， 好似 哦，我近排知道佢有一个好有趣嘅兴趣啊。 咩啊？讲唔讲得噶？ 我唔知佢介唔介意讲，但我知道咯。佢一间麦又话俾你听，你觉得好爆呢单嘢。你下次訪問 T-Rex 你可以問一下， 好期待。 係啦，咁咧就我淨記得 T-Rex 有 rap 嘅啫，所以我唔記得佢唔係做社工。 O K， 佢係 rap 嘅咁樣。係啦，咁呢首新歌都係幾 warm 同埋幾 bright 嘅，係啦，咁就真係好似真係呼應緊頭先你講嘅黑暗嘅盡頭，就係、是、A New Day， 係、 嗯、 有嘢值得你希奇嘅咁樣。馮允謙嘅新嘅派台 single。 灯光已消失，而面前一片灰暗，终点竟这么的近，安稳的家转眼失衡。一呼再一吸，重蹈求生那路向，终于到出口，而大门都已锁上，可想到转身一看，可找到一线美丽的窗，仍能攀上。世界混沌了，等于开展新气象。Yeah， 末世中尚有窗，联系着新的境界，不曾遇上。天即使黑，但亦未晚。 上世间有不变的魔法，分解后总可转化为进化一刻，在这轨迹里一再公转，终于错开的惊叹。 Oh, I'm feeling sicky, flipping through the gram, be like bad news daily.People been hurting and they feeling crazy. Good vibes coming, they just being wavy. They don't quit, just chill, everything's uphill. Started at the bottom, now we getting the refills. Goodwill, that's how we gonna get our thrills. People helping people, yeah, that's how we feel. 世界留不了，放好佢出新气象。Yeah, oh, 在脑海内构想，埋藏出新的。世间有不变的魔法，分解后总可转化为进化一刻，在这轨迹里一再公转，终于错开的惊叹。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十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部分暂时源头不明。本港寻日新增八宗确诊个案，累计个案达到5133宗。位于葵涌石磡路的残疾人士院舍国宝之家，有职员表示。由於院舍內有多於一宗的新型肺炎確診個案，需要撤走院友。而將軍澳的加密主恩中學證實，校內一名學生確診新型肺炎，學校今日和明日停課。校方表示，會根據教育局和衛生防護中心的指引，徹底清潔校園。有報道指，政府抗疫專家組成員之一、曾任世衛助理總幹事的港大公共衛生學院院長福田敬儀不獲港大續約，預料明年底完成五年合約之後會離開。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與福田敬儀是好朋友，認為對方是公共衛生領域的人才，對流行病學掌握得很通透。许树昌说，福田敬义团队在今次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就政府如何执行防疫措施和向公众发放传染病信息给予很多建议，相信他离开港大对香港会有影响。新一期居屋晚上七点截止接受申请，市民朝早把握最后机会到乐富房委会客务中心递交申请表。有市民表示，今期屋苑的选择不多，考虑后决定交表，因为现时租金昂贵。亦有市民说，今次已经是第三次申请居屋，既然要负担租金，不如自己供楼。今期推出的四个屋苑分别是沙田彩和苑、粉岭山丽苑、马鞍山锦进苑和钻石山启祥苑，涉及7047个单位，以市价6折发售。预计明年一月搞珠，最快六月拣楼。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雨，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但早晚有一两阵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4242点，升262点，成交金额921亿7000几万。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

言李一丁，填词有黄乐怡，编曲李一丁，监制李一丁 ，Agent Chang。上榜六个星期，今个礼拜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电军位置，黄言迟起的鸟儿有虫吃。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大家好，我是姜涛。咁多位老师正式复课之后，继续要辛苦大家了。学生回到校园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适应，比起教学之外，老师的扶持可以说更为重要。除了辅导学生情绪之外，亦应该留意学生之间有没有互相排挤的情况出现，协助他们重返校园这个重任就靠你们了。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做到要为耳朵做天地打扫，要是遇上再大雾，有那些阴云听不到，音色为我开路，谁能共舞？阿婆会听我倾诉，细声讲，大声笑，无需问，毫无烦恼。 几时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翻嚟骚动音乐，阿琼嘅部分好多新歌啊！首先有许靖允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谢谢对不起》。 兜圈几百天走过再折返，难怪越挨越沉闷，各自变孤单，因冷战变习惯，明白无力可温馨似他陪你许多夜晚，醉了还在线共那个漫谈，谢谢对不起，我已经心死，往事仲勾起，叫我更难恨你，为佢放手亦要放胆别离，难道我甘心跟他作对比？你亦无需怀旧爱顾忌，最终为你的人放你走，新鲜趣味再试尽好奇，偏不去拆穿你，还体恤你。其实亦期望可找到某位肯替你设想，而我越来越沉默，痛极也不哭，总理智都顽强，难敌疲倦，终身一个他和你。难恨你，畏惧放手亦要放胆别离，难道我甘心跟他作对比？你亦无需为旧爱顾忌，最终为你的人放你走，新鲜趣味再试尽好奇，偏不去拆穿你，还体恤你，无能力与谁斗。 谢谢你曾经爱过我啦，但是对不起，我已经不再爱你。 谢谢对不起，我已经心死，痛入了心扉，仍然不愿恨你，早已在旁逐秒倒数悭期，无尽过心欢要我怎去比，看着回忆慢慢都抹去，痛就便离开，眼看他抢得胜利，你接受献媚，不敢再抹骨气，才应舍弃。 作曲监制徐浩，填词张楚乔，编曲有徐浩、黄兆明。许正允最新派台歌曲名称叫做《谢谢对不起》。唔爱嘅人啊，梗系要尽快赶佢走啦！死拖烂拖，或者系乞求对方留低嘅话， 走吧，别留下你扫跑。重光之后，没人用你灯泡。从未求善养，请你收好你银包。收拾用面做那黑炮，这生物极难公教，任我如何厚待都不见效。音乐近来就觉很吵，曾经亲密现时就似打搅，情话没誓约，被把将我言意苦恼。那天珍贵都像信物，如今讨厌都像废物。来日你或会变，但我都没有福等这日。真心已不再剩下包装盒里面的你，已去了共他嬉戏，谁还要留住你的吻？ 卫兰、温汉文、Erin Chan， 填词有黄伟文作品。 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刹那也别留下，别再犯愤怒，对着我碎掉一个吉他。曾经珍贵都像失物，如今讨厌都像废物。谁又要为了爱没有泡沫，自操没原则。牵手际关系任面对积物，以后的我是否更幸福的我，不用谁陪同来证实。 黄伟文填词好有型，苦恋废物真的有害，提前用脚踢开。刚才听到有卫兰的最新排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带走你的垃圾》。跟着这首歌都是讲分手时候的一种态度来的，不过好像就没有刚才卫兰当中的那种的决绝和潇洒。 Sing again for time's sake, do I look like how you looked at me? You say to take me every step of the way. We could bang the rules until they break. 除了战后人与你擦肩，陌生的街有一样的脸。说再见的画面太过遥远，我们的电影换谁来主演？ 咁系成日喺阿琼呢个部分会听到嘅台湾女歌手，佢个名叫做怀特，拣嚟歌曲名称叫做《上梯》。 出席我人也崩溃，也许某天又在那一天，我会擦着你眼泪想睡。 是不是真的可以享受分手的痛呢？是有点难度的，经常都说女人是水做的，所以有时呢都要给一些空间女人哭一哭才得的。之后这一首歌在雨中发生， 也许是这样的雨天让思绪无限的蔓延，也许是店内的音乐让我自主地想起你。 I'm just fine， 不好不坏，别担心一个人不自在，不过就只是你已经离开。 Always 总会想起你，伴随着我呼吸的频率。I'm just fine. 不好不坏，别担心一个人不自在，不过就只是你已经离开。I just be normal, suddenly I just wanna sing a song, cause we my mind, I just wanna sing, wanna sing a song. 冇事发生，我纯粹系想唱翻首歌咁解啫。我根本都冇挂住你啊！梗系有杨丞琳最新嘅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声音 In the Rain》。 飞落梦小姐，飞落梦，飞落梦小姐，飞落梦。小姐飞落 女仔有阵时咧就好似呢首歌咁咁复杂啊！ 谁会想到毛毛虫长大了变蝴蝶？谁会想到祝英台爱上了梁山伯？只有飞落梦小姐飞落梦，只有只有只有只有飞落梦小姐飞落梦小姐飞落梦。居然说他早有预料， 梁兄啊，英台若是女红妆，梁兄愿不愿配鸳鸯？ 哦，他是叛逆的野女孩。居然把世界颠倒过来，你看你看，都是他的错，这是他不男不女的妖怪，他是女巫，给他上黑色的衣服，他是女巫，把他给关起来。我不要做个隐形人， 可怜的可怜的黑色蝴蝶，飞落梦小姐躲在家里的衣柜，饿了7300天。飞落梦小姐有很多的心事，从来不说出，没人看过。飞落梦小姐踏出家门一步，一有人开门打招呼，他就完全变成家具的一部分。他只想在自己家里放风筝。啊，飞过梦小姐风筝，无 声音，收音机啊收音机，我要如何向他呼唤天山镇港的你，我在这里，收音机啊收音机，告诉我那个频道可以收听你的声音，可以听到绿草如自己心里深处的声音，像风筝一般的一声摇啊摇呀，光下他的影子飞呀飞，不分两双下飘飘飞呀飞，听双双亮不分。 最后一首歌简直吴青峰作品，歌曲名称《费洛蒙小姐》。